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三伏枯树叶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叫上他喇叭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。窗边开着花匣子儿，夏天自由打个乐圈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田代彪骑着马来到金马城街上，美国风光跟中原不一样，但是这金马城有600多年的历史，那是一座古老的城市，建筑物也别致，大街也宽阔，行人来往密密匝匝，水泄不通。田代彪穿过闹市就赶奔王宫，等来到金马城王宫的后面，他一看这块比较安静，成排的树林，高大的宫院墙，飞檐壁瓦，气象森严。田代彪往里头看看，骑着马呢围着王宫转了2圈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突然就听头顶上有什么呀，他一抬头就见一个东西翻着个奔他来，好像一只飞禽。田代彪一伸手，嗨，把他就接住了，拖着掌中仔细这么一看，闹了半天是一只冰红大雁，这雁脖子上插着一支箭，鲜血滴滴答答往每只淌，已经咽了气儿。他就发现这支箭涂着金，不是一般的箭，心说这谁射的呢？拿着这支箭他正发愣呢，就听对面马褂銮铃所响，有女人的声音，呀，掉哪儿了？谁是这样的？就在这儿追。马到近前，田代彪一看是4名女将，头上包着红巾，都插着白哪铃，身上都穿着金袍，腰里系着带子，每人蹬着一双小马靴，弯弓插箭，手里都拿着家伙，看岁数都不超过20岁，一个个长得还都不错，体格非常健壮，看这意思好像皇宫里的宫女，要不就是女将。田代彪正愣呢，这几个丫头到了他的马前，呀，这不在这个人手里呢吗？我说你这个人，你从什么地方捡的？赶紧还给我们！田代彪听完心里挺不高兴，心说怎么这么没礼貌呢？跟谁瞪眼呢？他拿着冰红雁，用鼻子刺哼了一声，哼，你的。在哪上写的是你的呢？我在半道捡的。呀， 你还嘴硬，你知道是谁射的吗？那是我们公主射的，一会儿公主来了治你的罪。正说着话，又来了匹马，马鞍桥端坐一个女人，田代彪这么一看，这个女子长得可太好了，要说花容月貌，貌美偏仙，有点过分，但是在金马城这一带来说，可以说是首屈一指。头上戴着七星花的额冠，两颗雉鸡翎飘摆于身后，身上穿着百花袍，内衬细甲，腰束玲珑带，足蹬一双小香牛皮的皮靴。这匹马是金鞍玉佩，苗子环得胜钩挂了一条长枪，岁数也不超过20岁，走兽胡宣天带也弯弓插箭，果然那箭杆上都涂着金，证明这一箭是他射的。这个公主马到近前，就问这几个丫鬟怎么回事，回公主的话，您射中的那支箭落在这人手里头了，管他要他还不给，还挺横挺横，是吗？他是什么人，这么大的胆子，我看看。公主来的田代彪切近，仔细这么一看，心里就一翻个，什么原因，这田代彪这小伙长得太漂亮了，五官那个英俊，穿正打扮那个漂亮，动作那个潇洒，在这一代还没这么个人物。有那么一句话，美人爱英雄啊，这是一点都不假。这个公主看罢多时，转怒为喜，破涕为笑，要我你这个人可也真怪事儿，那支箭那是我射的，你还给我。哦，这么回事，我是巧遇，多有得罪，请原谅请原谅。说着话，田代彪把这支箭就递过去了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就听头顶有大雁的叫声，田代彪一时高兴，抬头看了看，这位小姐，方才多有得罪，刨出这支雁还给你之外，我再赠送你一支。说着话，他也拽出弓箭，对准前拳，一松后手，往空中的大雁就射了一箭，啪！怎么给射上了？等这只雁落地，有一个宫女飞马把雁捡回来，再看这只箭正中咽喉，田代彪把雁就送给这个公主，把公主乐得眉飞色舞，要真是神射手，我就谢谢了。请问壮士尊姓大名，你叫什么名儿？啊，我叫崩葫芦霸，这名可真别扭啊。这公主一乐，那你是哪儿的人？我就是金马城的。 哦， 现在住在何处？啊，我住在金平馆驿，我还有个朋友叫霸葫芦崩，我们进城寻找姑母，遇上一个大臣叫黑尔本，他把我们安排到馆驿住的。 哦，是是，你们认识黑尔本， 路上巧遇，我们给他帮了个忙。 哦， 这公主不便多问，拿着雁转身走了。田代彪望着他的背影，想着一阵好笑，在街上又转了一圈， 这才回到金庭馆驿。茶骂也睡醒了，就问田在彪，你上哪儿溜达去了？你怎么去这么半天？田在彪也不隐瞒，把经过讲了一遍。茶骂那小子够多坏，把雌雄眼一瞪，哎呀，我说你出去那么半天，没干好事，跑那寻花问柳去，呸，胡说，我没说，我那是巧遇，巧遇呀，就有门。我听你这么一讲，那公主啊，大概对你有意思了。田在彪怼了他一拳头，没说别的。当掌灯的时候，这黑尔本来了，今天呢特殊的高兴，来这里面告诉金庭馆驿盛摆宴席，款待两个恩公。在酒席宴前，黑尔本就问二位，你们看见我们公主了？长帽一拨了脑袋， 我可没看着，我哥哥看着了。 哦，你们怎么遇上的？田在彪就把到街上转圈，怎样设宴，怎么遇上的公主，把经过说了一遍。黑尔本一听是抚掌大笑，恭喜壮士，贺喜壮士，你该走鸿运喽。田代彪就是一愣啊，说这话从何说起呢？黑尔本说，今天下午啊，公主把我叫进王宫，打听你们俩来的。我还挺纳闷呢，我说公主怎么知道的？他就把设宴的经过讲了一遍，说你的剑法神奇，又夸你这人样子长得漂亮。另外公主还告诉我一件事儿，明天在王宫的御教场，公主要招驸马。这公主跟我这么一讲，我才清楚。同时公主还告诉我，让你们两个人明天也下场去夺驸马，让我从中给帮帮忙，你说这不是喜事吗？长茂就问， 孟欢，你说这公主这是谁的公主？她怎么回事 啊？还不知道呢。这就是我们三王胡尔卡山唯一的女儿，叫银铃公主。不但人样子长得漂亮，而且武艺高强，本领精通，在这一带是女中的魁首啊。三王把她看出掌上的明珠，也瞒说他父亲，就是大王胡尔卡金、二王胡尔卡银，也全都喜欢他，把他看作是金马城的国宝。今年呢，到了成亲的年龄了，那保媒的劈破门槛子，各地的郎主、各地的国王、殿下，哪个不想巴结这门亲事？可是人家银铃公主啊，眼光特别高，一律都没有相中。他父亲胡尔卡山着急了，怎么办呢？这才想个办法，决定在御教场选拔驸马。哪个能威震五科场，把所有的人战败了，公主相中了，他就是驸马爷。你说这招妙不妙？假如你们二位去了，能把五科场给镇住，那不也就招驸马了吗？ 啊，就看你们两个人有这福分没有喽。海尔本说完了，后来讲得好，明天吃完饭，我在御教场的东门外等着接你们，千万别迟到啊。两个人点头答应，黑尔本急匆匆这才告辞。当夜晚间，长帽在被窝跟田代表商议，我说这回该你走运了，不但倒宝马呀，还弄个媳妇儿，你别胡说行不行啊？这不是胡说，这边有门。帽子爷这模样的能招驸马吗？再说我也有老婆，对不对呢？我说代表啊，就看你的了。那公主瞅着你够意思，心里的有你，才叫海尔本给你送信打招呼。明天帽子爷助你一臂之力。当然了，娶媳妇是小事儿，能靠近胡尔卡山把宝马倒出来，这是主要的。我说你那心眼可活点啊，到时候别把事儿弄砸了，听没有？田在彪不住地点头。这一晚上他也没睡好，心里是胡思乱想。次日平明，哥俩起来了，梳洗已毕，换好服装，内衬宝甲，各带兵刃，离开金庭馆，赶奔御教场。按着事先邀会的时间和地点到了东门，但是一看呢，这黑尔本没来，哥俩骑马就在门外头转悠，左等没有，右等没有，光听见这御教场里头的鼓声如雷，啥呀？又开笔了是怎么的？我这黑本说话太没数了，我再往那边溜达溜达。他两个着急，就转在西面。西面地势较高，有那么六七棵树，这块站着一伙老百姓往里看热闹。长帽和田德彪立马在树下拔着脖也往里边看，一看这座御教场地势非常宽阔，坐北向南有一座大殿，这座大殿奇迹瓦隆，雕梁画柱，金碧辉煌。往殿上一看，有八扇洒金的屏风，前面摆着桌子，描金地椅上坐着一个人。一瞅这个大胖子，跟褪了毛的狗熊差不多少，上秤腰腰也有360斤，头上戴着金顶鹅翎帽，身穿九团龙的马褂，两扇袍子遮住磕膝盖，手上还带着扳指，这张大脸蛋子跟脸盆差不多少，两撇燕尾胡往左右分着，鼻梁子上还卡着淡茶的眼镜，背后梳着八个虾米须的辫子，往那一坐跟个大肉堆似的。在两旁边，都督、平长、王官站了足有200-300人，旁边那把椅子上坐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，长帽不认得，田在彪认得，正是昨天打宴的那个公主。就见她头上戴着七星花的战冠，两颗雉鸡翎飘摆身后，身披百花袍，腰悬弯刀，但是那脸上不太高兴，一对杏眼滴溜溜乱转，不知道学么什么。再往台口下一看， 五步一岗，十步一哨，是戒备森严。在御教场的左右能有几百个人，和这些人就不一样，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，什么服装的都有，有扎金见袖的，有顶盔贯甲的，有包着头巾的，有耳上戴着金环子的，手中拿着十八般兵刃。不用问，这都是抢驸马的。田代彪和长茂看了半天也没找着那个黑耳本，鼓响三通之后，正中央那大胖子滋啦一声站起身来要当众讲话。他这讲话长茂一句也不懂，田代彪能听明白。他说的是什么呢？说我就是金马城的三王霍尔卡山，要给我女儿银铃公主招驸马。现在来的这些人都是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英雄好汉，其中没有一个无知的白人，最小的都是二品以上的将军，要不就是各地的狼主殿下。你们夺驸马有几个条件，第一，可以下场比试力气，比试能为，如果有能压住五颗长者，能为最出众了，这就有选中驸马的条件了。公主在相中了，这事就定了。你有天大的能耐，公主相不中还不行，反过来呢，就是公主相中了，你没有能耐还不行。在比武当中最主要的是打死勿论，谁也不能给谁偿命。三王霍尔卡山宣布完了，回归原座，比武开始啊，就见一杆造旗脚下闯出一匹大马，马鞍前端坐一人，三叉束发金冠，面如淡金，阔口咧腮，满脸长得都是赖皮疙瘩，这家能有四十来岁吧，耳上戴着烧饼大的金环，胯下拿掌中锯齿飞镰大砍刀。来到台前报号，他报上了名字，说大金川的殿下叫瓦尔金都。这家伙曾经六次向银铃公主求亲都遭到拒绝，但这小子还不死心，今天要显示显示他的本领，非把公主夺到手不可。三王霍尔卡山给他标明之后，这家伙催马来到梅花圈正中，你看他抖擞精神，把大刀舞动如飞，没人跟他伸手呢，他自己先转了几圈，人家把战马停住，双手平端大刀，是谁吗？大金川的殿下是爷，公主啊，那是我的人了，你们就不用多想了，要实打实物，不用比武，干脆把这门亲事就让给谋家。如果你要自不量力，非要比武不可，你可小的心里的狗命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